子更有特点，好认，知道不？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？等到2000年就能达到吃小康的水平了。 老你这么生啊，你康都吃不上。 他吃上康吃不上康和咱俩关系都不太大。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。 你没看人家报纸上讲呀？ 咋讲？ 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。 你听错了，那是说实在不行了，男女才一样。那个呀，那是指着帮做绝育的说的，咱俩不行吗？趁年轻力壮多生几个，你这将来哪个当个乡长什么的，这玩意 儿？你那个熊样还培养出乡长来？ 我这 给孩子起个名都起不好。 我咋起不好了？ 你就说大丫头吧， 嗯， 一个女孩子见过啥滋儿啊、铃呀、缝呀的，挺着也顺耳啊。你可倒好，憋三天憋脸通红，起出个名字叫海南岛，这是人名啊。 那不是在海南岛当民工的时候生的吗？ 老大没经验，老二呢，你给起个名字叫吐鲁番。 那不是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吗？都有纪念意义，知道不？ 老三更好了，起个少林寺。一个女孩子叫少林寺，长大叫得出口啊。 名这个东西吧，就是个记性。那我叫狗剩子，我他妈找谁了，是不？改名好养活，知道不？ 老四还没生呢，你个歪名起好了，叫个啥兴安岭。这回我死活不依你了，我到了北戴河就生。 那就叫北戴河。依你行不？咱们特点吧，就是走一道生一路，走一站生一户。 还舔脸说你？ 那怎么的？ 人家在背后指咱叫啥，你知道不？ 叫啥？ 流动大军。 说对了，咱们特点就是流动。等不到护照，等到护照要送到外国生去，到那时候起个外国名，我都想好了。 叫啥呀 ？OK， 塞那拉。 哎呀妈，这没知识，还少那拉？你少那拉啥意思？你知道不？那是再见的意思，你知道不？你还少那拉？你跟我少那拉？你这孩子给我一人养活呀？ 你想的咋那么多呢？这不是肚子里边词儿多，随便溜达出一句吗？我也不知道他是再见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要说是知道再见的意思，我也不能说呀。我能和你再见吗？和你再见，谁给我生儿子？ 你准知道我怀的是儿子啊？那要是闺女呢？ 要是……我听说现在医院有个什么操，丫头小子们一操就准。 屁操！ 对，屁操。咱就操一把，压着小子一操不就放心了吗？ 人家医生看咱带这些个孩子那不露馅了， 那怎么就说咱俩是二婚，海南岛秃噜番前五带的。 你家二婚仨孩子啊？那少林寺呢？ 三婚不就完了吗？ 可拉倒吧，年轻人结婚三次丢死人了，我不替你自个替了。 四毛的算啥丢人的？ 拉倒吧，你还四毛？ 走走走，你 还干啥呀？ 你现在这脾气吧，可爆了，特别任性，你自己有感觉没？你别着急，你看咱村的老王家啊，他第一胎、第二胎、第三胎不挂机生个小子吗？ 你跟人家能比呀、啊 嗯、 人家生得起罚得起，你能行啊？ 我不行，我罚得起我就罚，罚不起我跑。我们的原则是他进我退，他退我追，他住我老，他批我生。我跟你说，我不信按这原则保不住儿子。 照你这样成天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你谈棉花我长鞋，赶上25000里长征的。 那咱这一道上叮叮咣咣的，这个钱啥也没少挣啊。 你还挣钱呢？你挣那点钱全捐给铁道部了。刚才在那个候车室，人家乘警指着我鼻子叫我啥，你知道不？ 叫啥？ 盲流。你听听，还盲流呢？离流氓不远。Thank you.